声无息离开你，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戚，我像一把火纷纷笼罩你的心里。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，我也不想再问你什么。夏日傍晚觉得无意有罪，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天的你。别说爱情是你的迷歌戏，感情你都不愿再见，破碎的心的眼里真心的恋情，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。昨日的朋友悄悄去，就这样仿佛心里心里，也许你再不愿告诉我。